200年前的鬼嚟噶，因为咧我喺广东道，系啊，我喺广东道，我系撞咗喺广东道，因为我系自杀死嘅，所以咧而家你哋拆呢层楼咧，我要揾人，你俾个写我，即系话俾个身体佢，佢就同佢讲，你俾个身体我啦，跟住嗰个我个客咧，佢就话。我点可以俾身体你啊？我有老公，我啱啱生完个女，我唔可以俾个身体你。俾个身体你，我会点啊？跟住咧，佢就开始念经啦。佢讲完一大轮，佢倾咗好耐。跟住我唔会俾你噶。跟住佢就开始惊，开始念经啦。因为佢真系好恐怖嘅，佢系好狰狞嘅。佢话，跟住佢就第二朝咧，佢嗰晚冇事，但系第二朝咧，佢就即刻搬咗啦。搬咗咧，跟住因为佢搬翻去妈咪嗰度，因为仲有两个月去收楼嘛。咁嗰间屋嗰间嗰层楼咧就真系拆咗嘅，跟住我问佢，咁之后你有冇后着啊？有冇再揾你？佢话冇啊，但系我话嗰层楼应该好多人噶，有冇人死啊？后尾咁啊，我话有个婆婆， 有 个婆婆，系啊，有啊，有个婆婆咧，佢就80几岁，咁就真系死咗。 咁80几岁又未必同佢有关嘅，系咪啊？都 佢就话俾我听，佢话咧可能咧佢就差唔多，佢话一举两得。嗰个婆婆80几岁咧，其实佢都有病，佢要走噶啦。 系 咁，如果嗰个女鬼咧攞咗佢嘅命咧，其实 both 咧佢哋都可以 release 啦，可以去重新投胎咁样嘅意思咯。系啊，呢个又系我觉得几恐怖，因为佢直系。喺同佢倾咗好耐偈，大家好似要争佢个躯体咁样咯。 系，哇，200年喎，吓， 200年，好似正同佢讲，系红色衫噶，佢话我自杀死咗，啲人撞咗我喺你哋呢个大厦嘅下边。 咁 其实可能以前广东道都系一啲田啊，一啲撞即系山坟咯。咁跟住我住咗200年，其实我寄居喺呢个大厦200年噶啦。咁相安无事嘅，但系你而家拆咗，要拆呢栋楼，我冇屋住，我要你嘅身体，我要住喺你嗰度咁样咯。 佢有冇形容佢系咩装扮啊？200年前系点样噶？ 唔系啊，佢直情系佢话披头散发嘅。眼珠是黑色的， 跟住红袍咁样啦， 是红色的，真是袍咁样咯，飘下飘下咁样咯。 OK， 是好恐怖的，去形容的。 好啦，咁啊，喂，多谢你分享啊。Thank you。 好啊 ，Thank you。 你知唔知我之前打电话俾你哋咧？关宝卫同埋夏慧依嗰个，我都有嚟打，或者中间咧我打唔到俾你哋，太多人打俾你哋，跟住今次咧我真系好彩，冬至我打到俾你哋。 好多谢你。好啦，有缘再倾。好啦，拜拜。200年前嘅鬼啊，想唔想见啊？ 200年前，我应该话我最早经历连过千年都接触过啦，系咪先？ 吓 吓，大唐女鬼喎，过千年喎。 大唐女鬼？ 大唐啊嘛。 大唐。 红衣女鬼都系。 转头翻嚟再讲。 恐怖热血潘少聪。1834997， 请大家各就各位。香港将于2025年底连同广东同澳门首次携手承办第15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唔单止系主场之一，更系每个运动员展示实力嘅舞台。无论你系运动员、工作人员抑或观众，现在准备就绪，迎接呢场体育盛事。2025年主场出击，约定你见证精彩时刻。 晚上11:34，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及非常干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清凉，圣诞节假期云量较多，日间和暖，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4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气寒冷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小心保暖。 去一年，出现不少既充满意义又具质素的基督教歌曲，值得向大众推介。新城资讯台主办大和优感恩呈现诗歌有佳诗歌颁奖礼2024，12月20日星期日下午3点，荃湾全新天地一期举行诗歌有佳诗歌颁奖礼2024，冠名赞助大话优始于1682，为你呈现法国皇室生日蛋糕。伙伴机构 Canton Hymn CMDA， 场地赞助全新天地。息息元皇大仙祠香火鼎盛，百年来积极服务社区，同香港一起成长。星期二上午9点至9点半，在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会介绍他们的各项善举。嚟紧会有息息园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姚家栋分享息息园嘅教育事务发展。 喂，睇住嚟啊！哦，你睇住嚟啊！ 睇住嚟笑，睇住嚟拍，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指，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新城广播传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7x24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 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财资大道以宏观视角 睇通大格局，全方位直送。主持林洁莹、何文杰，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8点半， 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 FM 99.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我是罗兰车，你而家听紧嘅系恐怖热线啊！ 好啦，返返嚟同返两位灵探专员去傾返佢嘅经历啦。头先嘅 AP 就俾咗个美句，话咩话千年女鬼。 冇错。 咦，我记得好似系喎。都关我事㗎喎。 关次次都关你事。 次次都关我事。 系 。系你讲返先。 呢单嘢真係关你事。其实一开始如果我冇记错呢，因为我去嗰度都去过好多次啦。其实唔应该返去嘅 suppose。 嗯。 就话呢好多人呢同阿 Edmund 你报料呢，就话喂，听讲元朗大堂烧烤场嗰度有个千年女妖，仲要着红衫嘅，好似系， 又系红衫，系 啊系啦。跟住咧，好多人都见到嘅，即系见到佢嘅位置，可能喺烧烤场上边啦、下边啦，好多位都见过佢嘅。 系 咁啊，好正常啦，系咪先？我就去灵探啦，跟住探下探下，咁好似都系有啲感觉嘅，但系始终都见唔到啦。咁跟住你知道我哋有好多高龄人士话，喂，搞唔掂 AP 搞唔掂。A.P. 俾个女鬼缠上咗，系啦，咁啊，哇！即系我本身觉得，我睇唔到啊，点缠上啊？咁咧好灵异，真系。咁我点样都要翻去，其实都要可能装住香啊，或者俾翻少少嘢佢嘅。咁啊，高龄人士咧就话，其实佢需要一啲斋菜。咁我好记得嗰晚咧，我就去咗呢个旺角买咗一盒通菜。咁系啦， 通菜 系通，唔系因为嗰食车仔面啊嘛。 哦，咁啱得咁巧嘅。 咁咪上面 通菜， 佢话唔该一盒通菜咧，就都系菜啫，系咪先？冇关系，佢冇指定话咩斋啊，系咪先？唔系白菜，系咪先？咁啊通菜啦。咁佢仲问我，使乜走啲咩？走啲咩啊？加唔加唔加腐乳？我话腐乳好食啲，你帮我加腐乳啦。跟住我就拎住盒腐乳通菜，咁跟住去，好似嗰时摆喺楼下啫，其实摆喺我屋企楼下。佢话咁摆喺楼下啦，咁装住香啦。跟住第二日咧，就好似话，咦，喂，唔得喎，呢个女鬼佢话唔收啊，唔可以、啊，佢食斋、啊，我唔系俾佢斋咯，腐乳通菜咯。佢话唔系啊，你个加腐乳系有芝士啊，唔计斋啊。咁跟住我就要再买盒真系认真嘅，可能系斋菜咁样，咁啊翻去俾翻佢，咁啊。 自此呢好似就冇咩事啦。不过我哋之后其实都返去做过好多唔同嘅探索嘅，甚至乎即係可能嗰时七师傅都有去啦，做咗啲法事起晒风，真係嗰日好多灵异反应嘅。其实 Emily 你嗰度喺度。 我喺度啊。 係你记唔记得？但 我唔记得所有嘢㗎啦已经。 哦、我只记得佢教我念经囉。 係 好似係唔係 boy boy me， 好似係空批咁样係。 啊佢啲经系特别少少。 係啦冇错。但係真係我想讲呢个故事听来好似好搞笑，但係点解即係高龄人士咁犀利㗎？明明我冇同人讲过我家咗富裕。 係咩？ 係啊，我冇讲过。佢竟然话唔得啊！你盒菜唔啱喎，加咗少少唔系素嘅嘢。我话吓咩啊？跟住我讲出嚟，佢就话：你加咗腐乳咪唔啱咯。 嗯， 我冇同人讲过，但系佢竟然知道，佢真系同个女咪讲咧。 睇到系咪啊？ 我冇 post 过。 哦，你冇哦， 系，所以我好震惊，即系我自己都会有啲质疑有时，但系哇，好震惊，点解你会知道我嗰盒通菜有腐乳？ 嗯， 系。 哦，咁因为佢。即感应到啦，咁、 啊、 你觉得佢讲得啱啦，所以你亦都同时间觉得佢见到灵体或者跟你嗰件事系成立啦。 係啦，系成立啦，因为我见唔到嘛、只能够靠外界话俾我知。咁、因为嗰个女妖其实都叫出名啦，即系好多人话烧嘢食又见到，系落、去又见到等等，其实都系一个超级都市传说嚟嘅呢个。 都系啊，你话直情系。因为佢哋个位置系几唔一样嘅、即系楼下咧，咪有啲喺度有个亭啊，有啲厕所位啊，再对上行都唔知可能十分八分钟咧，先至去到个烧烤场嘅。 我听过就系入口嘅斜路都有人见过啦， 系啦， 去到顶有人见过啦，中间好似都有一次见过，基本上佢系会不断移动嘅，系咯。 咁灵体都系阿飘嘛， 系冇错。但系佢点解睇上我？其实我都唔系好明。 咁因为你去嗰个地方嘛， 你帮佢嘛。 哦，是可能 系你主动去嘛？ 望住你踢我话我靓仔， 哦，唔系人所共知咁样嘅， 咁、就系都系 唔讲啦 ，OK， 系冇错， 唔使讲啦，系咪？哇，千年女妖讲紧嘅系 荣幸啦， 系嘛？ 系 即系佢系点解喺度修炼咧？嗱，呢个真系唔知啦。山精妖咪真系听得好多噶啦，呢啲嘢 系 即刻讲嗰单嘢啊！又啱啱 AP 要去，新娘潭， 系冇错，真系新娘潭， 就系琴日啫嘛， 寻日冇错， 系咯。 因为最近好似好多线人爆料啊，话呢个新娘潭咧就有个烧烤场喺呢、这个 降下坳， 系我成日讲错咗下降坳，系咁咧好多人咧喺嗰度烧烤嘅时候咧无端装香啊会，咁啊唔知点解啦，咁啊清洁姐姐就话每日嘅朝早咧都好辛苦嘅，因为每日都要掹翻晒啲香，咁佢年纪都大啦，咁又呼吁下各位人士烧嘢食嘅时候就唔好系咁 装， 系啦唔好装香，因为就算装完唔紧要，你掹翻走系啦。咁去睇下啦，我琴日就，真係成个烧烤场都布满晒香， 真係夸张， 但係冇人烧嘢食过，即係下面个烧烤场係冇人烧嘢食，但係全部都係香， 係呀、 上面营地就满晒人嘅，咁上面都有香，不过我就问嗰啲人呢，你哋其实係咪成日会喺度装香等等啦，咁冇人话係喎，即係大家都话冇见人装香喎，係啦，咁跟住我又试下用啲工具去问下，呢度有冇灵界朋友啊，冇反应，跟住我心諗，因为以前有经验啊，其实我嚟新娘潭都起码有50次都嚟啊，就快。 系， 跟住我就问啦，其实系咪唔系灵体，系山精妖魅？点知工具话系山精妖魅。 系啊，唔出奇啊，即系点解会喺嗰度插香啊，做啲咩咧？即系我后来问翻啲真系见到嘢嘅师傅啦，佢哋都系咁讲。 但咩香都有嘅，即系大细唔同包装咩都有嘅。即系唔系同一个人， 即系嗰啲树精啊，嗰啲可能系 类似嗰啲嘢啦。 拜树我哋咪见过， 系啊，见过拜树啊。 因为你咁讲起，我就记得树精，好似嗰边有。 嗰边其实我谂咩都有啦， 系啊， 即系有咩新娘啦、有人同我讲嗰边有个鬼王， 系话睇住噶嘛，咁样啦， 系啊，话管理嗰堆嘅灵体。 嗱、讲起山精妖魅咧，其实台湾系更加多啦， 系 吓。 又系同你经历过， 系全部都关我事啦，系咪？ 又系同你经历过，系啊，因为你台湾咧，其实佢哋有埋名添嘅，即系香港叫山精妖魅，但系佢哋叫做魔神仔， 系啦， 系啦。咁我记得嗰次我又系同 Emma 去拍嘢，咁又系去咗一个叫做喺十分嘅嗰、个地方，系喺新北市啦，叫魔神仔洞啊。咁、其实一开始我哋去呢个地方嘅时候，我系完全唔识路啦，咁我都系 keep 住用 Google Map 咧去搵呢一个地方啦。咁其实由我哋坐的士啦， 係去到嗰個地方之後呢，我哋再行上山呢，至少都要用咗一個鐘頭嘅時間嘅。 差唔多啦。 係啦，差唔多一個鐘頭嘅時間嘅。咁嗰日其實係晏晝時間啦，落好大雨啦。咁我哋都照行上去啦。咁、其實我係唔知㗎嘛，因為未去過嘛，佢又唔知嘅。咁我哋兩個呢就真係自己喺度行啦，睇行到邊度就睇到邊。 因為有本書呢， 係啦， 佢又去過。 係。 我哋跟住本書嘅資料，但行下都揾唔到路。 都揾唔到路嘅。係啦。即係真係唔知道嗰、那個洞口喺边度啊？咁我 keep 住行啦。咁行到一半啦，好似即将见到个洞口啦，亦都好似个 Google Map 话俾你听，就嚟到嘅时候咧，我嘅网络系收唔到嘅。 嗯， 系啦。咁嗰阵时候其实都用得都快嘅网络嘅，我谂到自己系。咁但系收唔到啦。咁收唔到之后你，咁但系你其实你见到你个人影喺个 Google Map 上面，你已经系到达咗嗰个地方啦嘛。咁、你望下四周围冇嘢，突然之间成个山入面有一句声响喺度尖叫，啊！系 keep 咗成三到四秒嘅。咁嗰刹那咧。我本身行喺前面嘅、我匿埋咗喺 Edmund 后面。係啊，我係即刻拉住件衫，之后我喺住挡住㗎嘛。係啊，咁你鬼王嘛，平安符嚟㗎嘛。 係咪係咪 係啊， 我都好驚啊大佬。 咁我跟住匿埋后面啦，跟住我问佢我应唔应该继续行落去啦。咁跟住佢话係囉，再行多一阵间啦，咁我就行咗几步嘅。跟住諗下算啦，唔好啦，都落山 啦。因为真係落雨。 係啊，越嚟越大。 最大问题係落雨。 係落得几大雨，我记得佢都。咁跟住后面我哋慢慢就算啦，就搵唔到啦，就落返山。落返山之后呢，喂真係好特别喎、啊。即係你听到把声啦，咁但係你去唔到嗰个窿啦。咁但係你楼下有一家人呢，即係嗰家人呢都几旧嘅，间屋系仲有啲砖头咁砌成嘅。咁跟住后屘呢，佢哋嗰陣时好开心呢，落緊大雨，佢喺个门口度烧緊鸡肉串。係呀，喺度 barbecue 緊。咁跟住后屘我就觉得不如我问下嗰个当地居民啦，就不如睇一睇会唔会系知道有啲嘢啦咁样。好啦，咁问到半路嘅时候，有个阿婆行咗出嚟，咁佢淨係识讲台语嘅啫。咁佢个孙呢系识翻译嘅。係啦，但而家都话俾大家知啦，因为我哋前排都去咗，咁点知个阿婆走咗嚟，已经喺 Covid 嘅时候，系啦，喺 Covid 走咗啦。咁跟住咧就问佢啦，你哋有冇遇过魔神仔啊？咁样，咁个阿婆咧就一开始听唔到讲咩嘅，咁之后个孙就翻译俾佢听，就话佢哋问系咪有见到魔神仔？哇，个阿婆几积极噶，即刻成个人醒晒咁样，直接同我哋讲啦，就话哦，佢见过魔神仔啊，话佢系一对夫妻啊，会化身成人啊，咁拎住把遮啊，掹住楼梯咁样行上去啊，有时候系两个男人嚟噶咁样。咁我话咁你试过？去过魔神仔洞未啊？跟住佢就话俾我听，因为本书系记载咧，魔神仔洞入面嗰啲屎咧，即系滴嗰啲泥啊，系魔神仔嗰啲屎嚟嘅。 哦，魔神仔会屙屎。 系啊，嚟好得意啊！魔神仔会屙屎。 咁佢都系啲精灵嚟嘅啫。 系啦，即系精灵都屙屎咯， 系啊，人都屙屎 嘅，食果实啊嘛，可能 系 未必啦吓。咁跟住后屘问个阿婆话成日见到嘅。咁跟住后屘佢亦都试过喺个山度荡失路，然后佢个孙去揾佢嘅。咁我哋听完之后都，我记得好似我哋都有录低嘅嗰阵时，系录低呢个记载咁样。咁跟住话，我希望下一次再嚟揾你。跟住佢请咗我哋食两条鸡肉串咁样就， 好食 系啦咩啊？ 好唔好食？ 好食都好食嘅。咁跟住后屘我哋近排又去拍咧，哇！真系缘分啊！我觉得系佢又听到啦，我哋又听到嗰个声音啦，又尖叫。今次个频率就低音咗少少嘅，但係都系 keep 住嗰种尖叫，仲要嗌咗两次。咁我就话哇，真系整定系俾我哋听嘅， 即系上次拍唔到嘛， 系录唔到啊，完全录唔到个声音。 有冇问阿婆系咩声咧？系咪真系魔神仔叫啦？ 嗰阵时我哋有问过嘅，我有播翻 YouTube 咧，其实有 YouTube 有啲片咧系话即系录魔神仔嘅叫声，我播翻俾阿婆听嘅。个阿婆有讲系嘅，系啦。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叫真实啦，即系始终有当地嘅居民去证实咗呢件事原来系真嘅。咁同埋我哋又真系听到嘅。咁咁啱嗰次我哋拍嘢又录到嘅，咁我觉得。我真係相信嗰個係有山精妖味啦。 係嗱，台灣啲山精妖味就因為佢比較多山，係咪啊？咁所以好多呢啲事件絕對唔出奇。咁但係你話香港，咁當然都有山，但係未至於咁高啊。但係講香港嘅山，即係你話有呢啲咁嘅山精妖味嘅嘢，有嘅。但係同時間亦都更加多係叫做有啲空間上面嘅嘢啦，即係維度上面嘅嘢啦。結界咁樣啦，但結界台灣又好似少聽啲喎。 其實等於其實魔神仔咧拉咗啲阿婆入去咧，之後啲係啦，即係啲後生仔或者下一代揾唔到佢阿媽咧，或者唔到佢阿婆咧，其實佢就入咗結界咯。佢哋話點解會揾唔到個阿婆咧？就係因為其實魔神仔係專捉小朋友同埋專捉老人家嘅。 咁、有時候呢同埋亦都有講過啦，啲當地居民係講話三點之後係唔會入山嘅，但係我哋兩個呢係三點半嗰時入咗山，係、啦，咁跟住出返嚟嘅時候四點幾㗎啦，咁跟住後尾呢佢就話即係捉咗入去之後呢，佢可能個阿婆本身就喺嗰個草堆隔離，咁、其實佢 keep 住可能嗌緊救命，又或者係望住你、但係你見唔到佢，佢見到你囉。 哦、 但系点样去揾翻呢个阿婆呢？咁其实当地嘅台湾人嘅传说咧，就 系 敲锣打鼓啦，切山猪肉啦，咁 Ivan 都试过啦，系啦，咁啊照去做翻呢件事咧，咁转头咧阿婆即系本身嗰个生还者咧就会出现翻噶啦，佢唔会将个阿婆置于死地，但系佢亦都会俾咗好多美食呢一个生还者嘅、即系系啦，当揾翻个阿婆嘅时候咧。呢、這个阿婆系会话俾大家揾到佢嘅人知咧，话哦冇啊，头先有个有个僆仔啊，俾咗啲鸡髀啊，俾咗啲面啊，俾咗啲即系总之好丰盛嘅嘢食啦，咁啱佢肚饿咁样，咁跟住当原来去睇翻佢食啲咩嘅时候咧，指示翻俾啲揾到佢嘅人知嘅时候咧，原来系啲蜈蚣啊、泥啊、蜘蛛啊咁样， 我谂住话啊几好啊，冇嘢食佢搵几好， 系但系都好得意嘅系咧，佢哋。个阿婆咧，有时候唔会喺嗰、那个，即系佢喺呢座山唔见咗，但系佢唔会喺呢一座山揾得翻佢，佢可能去咗30公里后面嗰座山先揾翻个阿婆咯。 而嗰个阿婆咧，亦都好似 A P 咁行动唔方便嘅， 系啦， 即系你唔会行到去嗰山。 冇错， 唔系我，佢应该好过我嘅。 但系唔系，但系一个问题，佢四五日冇食嘢，佢净系食嗰啲所谓嘅鸡髀啊，嗰啲咁嘢，就系揾得翻佢，仲要好精神。 四五日冇食嘢，唔系佢系有食嘅，佢食咗嗰啲蜈蚣嘅， 食咗啲蜈蚣啊嗰啲咁嘅嘢咯。 哦，唔系咁证明蛋白质好咯，嗰啲蜈蚣。 未必咯， 系啦， 系咯。 但系就系咯，总之佢要精神复翻嚟，话翻俾你知。咁所以同埋亦都有好多单，因为台湾唔系成日得一单发生过，系讲几百单。 其实近年都唔少噶， 每一年都有发生一次 噶， 其实 都有报道噶，其实 系啊。 所以呢啲亦都好难讲话唔系咯，因为你。好难解释㗎嘛、即係嗰个婆係唔可能行到去嗰个位，其实 好 似係咁样。 而且佢八十几岁阿婆你叫行去另外一座山喎，你諗下。唔系先，对你嚟讲都挑战性大啦，系咪啊？ 对我 系嘛？ 我行落街都攰啦， 系咯， 系咯。喂，但系你可以讲下真真正正你哋自己撞鬼嘅经历啦。 诶，我撞鬼经历啊， 系啦。 哇，我其实我想讲咧，撞鬼咧冇好似大家想象中即系咁可怕嘅，有时。因为有时你撞鬼，你都唔知道原来你撞咗鬼。 系 我分享单非常简单嘅，喺 Edmund 母校咯。你记唔记得？ 母校 系你母校，咪有个后山有个坟墓嘅。 哦，大坑系嘛？系咪大坑啊？ 哦，唔系， 我冇 大学嚟嘅， 大学哦， 系 岭南， 系啦，冇错，喺嗰度。咁因为嗰度咧，传闻后山有个坟墓，话咩？当年如果你毕业咧，你毕业生唔可以去嗰度噶嘛，你一去咧就毕业唔到啦。咁啊，当然有，亦都系 Edmund 啦。咁跟住我就出发啦，又去睇下啦。咁啊，去睇啦。咁后边真系有个墓嘅， 好大个 嘅，系好大个嘅。咁其实佢中间个都系墓嚟㗎嘛，即系其实佢中间有一座嘢系墓嚟嘅，因为左边都有个古坟喎，其实。 系 咪系。啦。咁呢中间个墓呢我觉得冇乜嘢，但系唔知点解行到左边个古坟呢，真系我唔系咩高龄人士，但系我觉得好唔舒服，好似好焗好晕咁样，唔知咩事啦。咁都未撞鬼，就系点样撞鬼呢，就系啪啪下嘢企咗喺度，跟住我睄到咦我左边咦有个男仔企咗喺度，即系我要学生，因为大学嚟㗎嘛。咁佢係好圆嘅，都叫佢黑色一个人形咁样嘢啦。我呢拧过去嗰下呢，佢个姿态係咁啱拧返开，即係佢本身望住我嘅应该。即係佢拧返开，佢继续向前行。 即係好似被发现咁样。 係啦係啦。咁跟住呢我就学生囉，冇嘢咁继续拍嘢啦。跟住我就得闲都睄下佢，睇下佢会唔会再望呀，或者佢去边度咁样啦。咁嗰个位系通窿嘅，即系佢继续行咧，我都会见到佢行去边度咁样。跟住佢行开之后，佢喺一栋好似墙咁嘅东西后边企咗喺度啦，佢冇再行咯。咁我就谂，咦，佢企咗嗰度，应该嗰度有路走嘅。如果唔系，点会十几二十分钟都冇人行路咧？因为我见唔到佢喐啊嘛。跟住我拍完啦，之后我过去睇下，行咗去边咧，望下先。墙嚟嗰边冇路喎，完全系冇路行嘅。 但系咧，你讲翻起咧。其实呢我阿嫲屋企呢望住嗰个墓㗎。嗰个墓系咪有个红色圆圈㗎？喺上面。 住先。嗱我哋而家讲嗰个大学啦。 系啊大学。 使拗头。 因为我系望 唔係講緊嶺南咩？ 係啊，唔係凹頭咯， 唔係係啊，嶺南啊， 喺學校入邊你都冇。 唔係，因為我住屯門噶嘛，咁、哦、我哋屋企係望，即係棟大樓係望到嗰個霧噶。 肯定 係啊，肯定 咁犀利， 肯定啊，哦、因為我係細細個到大係望住個嶺南嘅。 哦，我哋系噶， 系啊， 哦， 系啊，我哋望住岭南噶， 系， 系啊，我系望住嗰个墓，但我唔知道那个墓咩嚟噶，永远都见到嘅，有个红色嘅大圆圈， 应该系 喺嗰个噶嘛，然后好圆， 系好大 个，好大个噶， 系好大 嘅，系啊，企到好多人嘅个墓嗰个位，系啊。 系啊，我就唔知道，因为我夜晚去，我睇唔清楚。 因为你咁啱讲起，我就咁啱谂起呢、這 个。哦，原来睇到个墓。 系啊，望到噶，我屋企咁啱望到噶嗰、那个位。 哦，咁有冇见到嗰个学生？ 咁冇啊，因为始终你就望到佢就系有个墓喺度咯。但系我又冇去即系深究个墓系咩，但系咁啱我又知道，系啦，之后知道有啲嘢。 因为嗰个位其实理论上左边咧系冇可能行到人嘅， 系咪？ 因为我睇个闸咧系锁咗嘅，你开唔到个闸。第一、第二、第二就系嗰、那个。路是墙嚟嘅，你冇可能穿个埲墙咁啊，无端端，即系除非你喺三楼跳落街啫。好老实讲，佢喺个位系可以跳落去嘅，但系三楼咯。咁除咗嗰条路之外咧，你冇第二条路啊。我肯定见到嗰个男仔冇行过任何位。 咁你真系呢个位有时候咧，始终你啱啱开始拍咧，都系有呢啲咁嘅感觉嘅，我都系。 但我唔惊，因为我唔知佢鬼 系咪 系， 佢亦都冇阻止你啊，或者冇需要你啊。 我其实。我哋靈探其中一樣嘢最好就有啲咁嘅反應啊，佢先，即係最好佢俾我影到或者真係 最自然呈現出嚟俾你睇， 係啦，或者我哋甚至乎有冇機會跨界溝通 嗱，一陣間講下溝通啦，啊，你哋做咗好多測試都係溝通嘅，有啲情況咧都係毛骨悚然嘅，其實都係 非常之 好。我哋翻嚟繼續今晚第二節嘅恐怖熱線183499。 1834997恐怖熱線潘少聰。 圣诞要好魔带你进入神秘森林树海，探索以心灵奇遇为主题的圣诞装置，还有连串歌舞表演、巡游以及圣诞老人等着你，带你穿梭室内户外，感受浓厚节日气氛。12月25号圣诞节当晚8点 ，Jeffrey 魏俊生、Lollipop、Chantel 姚卓菲更会嚟到 You Home More 陪你过圣诞，仲唔快啲约齐班 friends 嚟 You Home More 过一个 Merry Christmas！做人做事唔只要有核，仲要有个健康嘅核。胆固醇同过于肥胖往往系心脏健康嘅大敌。为健康着想，就要认识胆固醇、体重同心脏健康嘅关系。嚟紧星期二上昼10:30至11:00，搵嚟搞专节目时段，我黎莉今次搵嚟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嘅医生代表讲解心脏健康问题，记住留意啦。以上环节由香港心脏专科学院用心呈现。 Tony 可以在女性为主的幼教行业这么多年，全因遇到好的雇主。 我第一份工作呢，就是一间的教会英文的幼稚园里面做事的。那个校长很好的，他说你在这里做了那么久的话呢，你不如呢就去一些大机构的幼稚园里面工作，你都有些的改变，识多些东西，你反正你这么喜欢小朋友的话，你去那里做了。咁当时呢好少好少男性嘅幼稚园教师嘅。我都好感恩，因为我嗰个校长呢就识得我现在嗰个老板。佢一见到我成日好难得喎，幼稚园里面做咗咁多年啦。咁我哋呢学校里面都缺乏一啲有经验嘅教师。特别呢男士嘅时候呢，我更加喜欢，就觉得幼稚园里面呢係应该有男性嘅教师。唔应该清一色呢係女教师。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9点新闻前，晚上8点新闻前。新城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理财家、 教育家、 生活家、 体育家、 艺术家、 娱乐家、 慈善家。 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覆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Metro 8 Family。 流行榜，呢首歌榜六级。 佢决定咧用跳唱嘅风格咧就现身，讲嘅就系今星期亚军作品，歌名叫做 Let's。 充值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送上劲爆流行榜。